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离地新闻逢星期四晚八点，同你忧国忧民。 今期离地移民环节的资料由加拿大沃尔玛旗下健康快餐 Drinkie Cafe Inc. 及驻香港分公司 Drinkie Hong Kong Holdings 提供。想进一步查询我哋提供嘅移民加拿大服务，请上 drinkie.com 或者电邮 info@drinkie.com 联络。 好，第二节嘅离地新闻，大家好，咁啊，我系 Titus。 Hi, 我是 Cecilia。 是啦，咁离地新闻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些 segment 嘅。呢一次我哋嘅 segment 又系叫离地移民，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啦。咁啊，移民嘅事务我哋经常关心嘅，所以有呢个环节嘅存在，我哋会讲一啲同移民有关嘅新闻嘅。咁啊，其实咧讲翻转头，近排移民嘅新闻都唔少嘅。咁我哋啱啱早前美国 EB 花嘅投资移民项目又出咗啲新闻。 啊！我好似聽到咧，個新聞就係被取消， 係冇錯嘅。咁其實上月22日開始唔再受理呢個申請啦。正式取正式實施期限嘅最後限期其實31日。咁啊 ，EB5 咧自己本身咧其實有兩種嘅，一種叫區域中心投資移民，就50万元；另一種就係叫直接投資項目，一般是100万元的，不過有部分地區域咧，例如失業率高少少嘅話咧，都係50万元搞掂噶啦。咁樣咧就咁啊，而家美國咧就話咧獲批嗰啲就可以繼續遞交申請。啊，你根本未遞交申請嘅咧，我就唔理你噶啦嚇，你自己搞掂咁樣。呢個嘅計劃叫 EB5 啦，其實就1990年開始實施嘅，每5年 renew 一次。咁啊，到但係一般還好少留意呢一個嘅計劃嘅 ，until 2009年先至開始受到關注。不過咧就美國嘅輿論普遍，你知道近排啦。Donald Trump 佢都好反對移民啦，收緊移民計劃啦，跟住有啲媒體嘅報道又話啲嚟自中國大陸嘅移民咧就有啲受騙啊，有啲造假啊，咁啊又有呢個上訴打官司啊，有啲又話自己係即當自己做大爺座上賓啊，咁有啲咁嘅媒體報道啦嚇，實際如何我諗我哋大家自己清楚，咁啊。咁於是就俾當地政府一啲壞印象，所以咧就決定咧就取消嘅咁樣樣。咁啊，你點睇啊？你覺得？ 我覺得冇咗 EB5， 以前其實就算 EB5 存在嘅時候啦 ，first of all 就係一個好受歡迎嘅移民項目嚟嘅。咁好似你正如你所講啦，其實好多人啦嚟美國去申請移民啦，藉住 EB5， 其實真係差唔多俾一錢就已經得噶啦。 係啊， 咁但係我記得冇幾耐之前啦，我諗係呢一年間啦，咁啊特朗普咧就話。嗱唔得啦，咁以前咧就真係你就算去面試啊，即係唔係啲英文唔係點識咧，都仲可以勉強帶個翻譯入去嘅。但係而家咧，好似Donald Trump 咧就已經考慮，就算 EP5 佢就算佢話啊，我哋唔 cancel 就繼續去嘅話，你都係要識英文，同埋即係佢係想即係用我哋加拿大嘅嗰個計分制，即係個 point system 咧，就係嚟做一個榜樣。咁當然啦，我哋身為加拿大人啦，我當然係舉手彈，即係一定贊成嘅。我哋加拿大咩都係好噶啦，我覺得即係我哋嘅制度緊係 咁啊。Donald Trump 仲健全嘅，當面讚賞我哋個計分制。 係啦，咁而家佢咧就有一段新聞咧就寫話佢會抄我哋咁話嚇，咁佢就會抄我哋嘅計分制。咁嗱到底佢係？過程點解佢又而家改變咗主意，連即係抄都唔抄啦？而家 EB5 我直情佢就已經係取消咗。嗱，咁如果冇咗 EB5 之後咧，咁我暫時諗唔到啦，或者我哋再去即係 research 一下，再去研究一下，到底有冇其他更理想即係可行性嘅項目咧？我暫時唔知道。但係 EB5 咁受歡迎，如果冇咗嘅話，咁我相信都其實好多人都會卻步啦。如果要嚟美國去移民嘅話，亦都再唔係一個地方係話我有低有錢擺低100万。 咁可能對好多國內同埋對香港嘅人嚟講啦，攞100萬嘅美金去投資一啲唔知乜嘢嘅生意咧，其實都唔係一件大問題嚟嘅，因為即係有錢人咧，實在喺國內同香港實在太多。咁但係如果講到話又要刪咗 EB5，跟住又話要考英文，咁其實真係令到好多人會卻步，咁可能會重新再考慮評估一下，係咪真係美國係一個咁理想嘅移民國家咧？嚇，咁。近年嚟咧，我亦都發覺咧，或者特別喺呢一年間啦，有好多人咧喺香港咧，就係話到咧，或者會考慮去移民去外國。咁包括其中一個地方，佢哋都會常會提到嘅，就是去台灣。 係冇錯。 咁嗰個始終都係講翻我哋母語啦，即係雖然係講普通話啫，咁但係始終都係講中文。 即係講歪少少廣東話都應該得㗎啦。 你嗰啲可能係我唔排除有啲人咧，就其實覺得台灣有台灣的國語，中國有中國的國語，有不同的地方的口音，但他們很多時候都會選擇去台灣，因為第一是近，是不是個零鐘頭飛機就已經去到了，而且他們相對來說的投資是比較低的，也都容易適應，始終我們都是同胞嘛，是不是？但是呢，想去到遠一些的地方，譬如說完全是講英語的國家，北美當然會是很多人的首選，包括也有澳洲的。近年來因為即係去美國的人咧，發覺越嚟越難批，咁所以咧就最近我聽到嘅亦都所見到咧，就係好多人咧係即係會考慮加拿大。加拿大係一個國家咧，係成為一個移民國家嘅首選。 係。 咁當中嘅原因咧就有幾個嘅。 係。 第一咧就佢哋選擇咧好多時，因為我好似上一集我哋都提過嘅略略講過點解加拿大咧，佢哋會選擇譬如 even 我哋有啲某一啲嘅省份比較寒冷啦天氣。不過如果比起美國嚟講，講真，美國都有好凍嘅地方啦，即係如果佢都係暖嘅，其實都得幾個州份嘅啫。咁但係如果天氣我哋撇開唔講嘅話，加拿大嘅優勢啦，不如我哋講下，其實就係絕對有嘅。In fact 係勝於美國，第一係治安啦。嗱，唔係話我哋冇槍擊案，近年嚟雖然亦都有上升嘅趨勢，但係 我得九啊幾宗啫。 但係加拿大就算講到最大城市，好似第一大城市，好似多倫多同埋温哥華啦，我哋嘅槍擊案同埋我哋嘅罪案率咧，相對嚟講係比較低嘅，比美國依然係比較低嘅嚇。咁同埋我哋嘅福利嚟講咧，好多人咧都係即係 believe it or not 啦，信唔信啦，都由得你。但係好多人咧會覺得哇有福利，而家唔諗啫，我哋老咗之後退休之後可能會呢個係考慮之一。咁所以好多人就諗下，好啦。In fact， 如果加拿大是一個即係都較為係一個理想又係首選的移民國家，咁而家有啲咩計咧？因為其實加拿大，即係你話易唔易難唔難嘅，即係都唔係你想象中咁容易嘅，係咪 Titus？ 即係你覺唔覺得？ 其實講真啦，你無論去邊個國家咧，即係始終佢哋都會比較重視佢自己本身國民嘅福利。咁移民，若果佢除非佢真係有一個經濟效益響樹，即係例如加拿大點解會接納移民咧？好大程度上就係因為我哋嘅人口開始老化啦，咁工作人口越嚟越少啦。咁事實上如果冇記錯去年有一個 StatCan， 我哋聯邦統計局嘅資料亦都話咧，都相當大嘅一部分嘅工作咧，其實係由移民 take over 嘅。咁而移民 take over 咗呢啲 job， 佢成為咗賺錢嘅時候，佢繳嘅税咧就可以養到一啲比較年長啲嘅人口。即其實其實係一個 balance 咯。老實講句，即其實。當好多唔單止美國或者加拿大啦，即係歐洲，例如德國嘅都係噶，因為人口老化，工作人口唔多，賺到錢嚟繳税嘅唔多，咁於是咧佢就會會俾一啲嘅移民入嚟去 take over 呢啲嘅 job 嘅時候，然之後咧有個税基俾佢哋，咁我嚟維持佢個福利制度咁之類。呢個其實移民響一啲國家入面一個正面的一個的好處，老實講句，而加拿大其實人口得3000多萬左右，3400定3600萬左右，即係其實是需要特別需要呢一啲嘅人嘅。咁當然啦，亦都因為咁樣嘅緣故，我哋嘅移民嘅嗰個嘅政策有好多時候就好睇嗰啲人嚟到呢度之後做唔做到嘢啦，俾唔俾到一啲 job 本地嘅人去做啦。 即係創造就業同埋呢個創造呢個經濟效益。我聽講有一個咁嘅計劃叫 LMIA喎 ，by the way，which is 咧就係一種類似就係製造一啲嘅就業俾本地人。嘅同一時間係可以做到，即係一個相對嚟講比較容易啲嘅方法喎。你知道點樣樣嘅？ 嗱，其實咧，你頭先提到一點咧，咁我就從你呢一點或者我再去即係分析一下。LMIA 咧，的確咧係全名係 stand for Labor as Markets Initial Assessment， 係啦。咁咧 ，LMIA 其實咧就係我哋加拿大個Service Canada 嘅一個部門旗下嘅一個 program。咁至於呢一個項目其實做啲乜嘢嘅咧？原本咧佢原意咧就唔係話俾人嚟投資移民嘅，其實係同投資移民或者同移民咧根本咧係冇關係。咁但係for 本地人嚟講，一個 LMIA 咧就係for即係一間公司，譬如要請人。咁、in order for 佢，譬如話想請一啲foreign national， 即係話請一啲海外嘅人士，佢要 go through 一個嘅process， 即係佢一個手續啊，係佢點樣做咧？就係要喺度要若干時間，咁啊 depend on 佢嗰份工嘅到底係係點樣嘅 position 啦，或要求嘅 criteria 係乜嘢？咁佢咧就必須要咧去賣廣告去 advertise。咁若然喺我哋本地裏面都請唔到嘛，經過一段最少30日或以上都係請唔到人嘅話咧，咁佢先至能夠咧可以遞交一份報告咧，就俾加拿大聯邦的政府都告訴他們我們請不到人 for 這個職位、mm-hmm. 他才能夠可以去找一個 foreign national、mm-hmm. 但是最近呢我們就留意到呢、就有一個 program 在 within LMIA 裡面呢就其中一個在 LMIA 其中一個項目呢就叫做 owner operator。 我們中文呢暫時性呢我們就比較簡化去就譯為一個高管自雇的計劃、mm-hmm. 我們先不說一個移民計劃先，咁因為呢一個何為高管自雇咧？話明自雇咧，顧名思義，當然係你唔需要去俾一個公司去請。咁即係話咧，好簡單地咧，我哋已經可以咧係好聰明地去攬過去跨過嗰一個嘅步驟，唔需要話等一間公司掟一份工出嚟。到底嗰份工幾時掟出嚟咧？我哋唔知，係咪？咁同埋掟咗出嚟又會唔會去請你咧？佢會唔會請到 justify 都可以，即係去解釋到俾政府聽啊！我喺本地真係請唔到有關相關嘅人士嘅人才。咁我哋而家冇得揀啦，一定要去外國度請一個僱員翻嚟。咁嗱，佢係唔需要做呢一個項目嘅，因為佢顧名思義係一個自雇嘅項目，咁咧亦都係變相咧，佢自己咧可以話簡單啲講，佢其實係佢自己買一盤生意，買一間公司，買一個小生意，一個 small business， 去自己去請翻自己，咁變相其實佢 create 咗，佢就即係創造咗一份工作俾自己。咁當然佢嘅身份咧，除咗係一個僱員喺間公司或者嗰一間鋪頭裏邊，除咗係一個僱員之外，佢亦都係一個老闆。咁、所以佢咧個英文咧係會唔係淨係 operator， 你會聽到係 owner operator， 但係佢係必須要係一個高管人士。咩意思？點解要高管 咧？高級管理人員。 因為佢 previously 即係話喺佢未移民之前，未離開佢嘅原居地之前，佢必須要有三年或以上啦。嗱，最理想呢一個係最理想嘅申請者。或者投資者我哋應該話嘅必須要有嘅履歷，喺履歷裏邊必須要睇到嘅就係兩至三年嘅高管經驗，即係話佢做過一份工。咁呢份高管嘅經驗，佢嘅背景咧，唔係我哋話一定要講到，譬如話好似 IBM 咁樣或者 Google 啊，即係唔係啲咁大，大到咁樣嘅規模嘅公司。就算佢係做一啲好細嘅小型公司啊，或者係一間店鋪啊、門市啊、乜嘢都零售啊，都可以嘅。之後佢係做過管理層咧，佢就已經其實係幾 qualified 啦。咁佢其實咧變相就係點咧？做法係經過 LMIA 就做一個 owner operator 嘅 program。咁佢買咗盤生意，譬如佢買咗一個 A 嘅生意咁啦。咁 A 生意咧就會俾咗份工俾佢啦，因為佢自己要管理呢一間公司或者呢一間鋪頭啊嘛。咁但係從而咧，你一個人就唔係咪可以翻一日翻12個鐘頭，翻足7日先唔得噶嘛？係啦。咁即係話咧，加拿大政府非常聰明，佢就俾一個機會俾你，但佢又冇話俾你聽呢樣嘢咧係專係 for 移民嘅。因為其實佢個原意咧係希望呢一個申請者咧係可以從中有 create 咗呢一盤生意，就可以製造一至兩個 full time 嘅就業機會。咁個 full time 就好似頭先講翻你頭先所講嘅嘢啦。加拿大政府當然係希望新嘅移民嚟到加拿大做咩咧？唔係搏命同我哋使錢啊嘛，梗係搏命同我哋做咩咧？製造工作都唔係揾錢，但係製造工作。咁當你製造工作嘅時候就會點咧？佢點樣揾錢咧？就係我哋要俾税噶啦嘛。咁你嗰啲員工，你抌咗兩份工出嚟，請咗兩個阿茂翻工，係咪？咁嗰兩個阿茂係咪會不停咁即係有份工諗去 full time 啦？咁佢咪要俾税咯？咁個 owner operator 本身個老細都要俾税咯喎。 係 咁，所以其實對國家嚟講啦，對個稅務局嚟講咧，亦都非常之受益嘅。 係冇錯。 咁咧最好嘅話咧，同埋仲有一個優點咧，我發現呢一個 program 咧就係、是、全國性嘅。是即係聯邦嘅，我哋講嘅係一個 federal program。咁相比嚟講，好譬如好多一啲我哋以前提過啦，可能有啲朋友亦都聽過叫 PNP Provincial Nominee Program 咧，即係話省提名計劃。咁話到明係省提名，即係話省提名，即係話每一個省佢嘅即係個 requirement 啦，個要求咧都係有唔同，投資額亦都係唔同。但係嗰個咧係另一樣嘢，因為嗰個完全就係屬於一個移民嘅方案。我哋今日講嘅咧就係、是、有兩個 step。首先第一個 step 咧就係、是、你買咗份工俾自己去，首先投資咗一盤生意 ，so that 從而你做了一份工給自己去回，然後亦都可以製造一至兩份的就業機會給當地的加拿大人。咁我哋首先就fulfill 曬加拿大政府要揾嘅嘢啦。咁加拿大政府既然你有好處俾佢啦，咁當然啦，你做咗呢樣嘢咧，我又發現好聰明喎呢個 program。原來咧喺你個移民嗰度，如果若然你又 decide 又幾中意喎，話我嚟試完一年之後，或者一年內，我半年做咗半年啦，譬如即係舉個例啦，譬如做咗六個月之後，咦我又幾中意加拿大喎，呢邊嘅生活我又可以適應到，咁我又想申請個 PR， 何為 PR？ 即係 permanent residency， 亦即係話係永久居民啦，未做公民字。咁但係當你申請嗰個 PR 即係 permanent resident 咧？咁原來佢又會俾分你嘅喎，即係佢會加分俾你，因為我哋啱啱都講過，我哋加拿大移民咧係一個計分制 嚇。 咁你越高分就越好。咁而家我哋講緊嘅咧係能夠被提名或者係合資格係被選咧，係或者可以話係好有機會成功嘅咧，大概係400宗度咧，430-440不等，大概係徘徊喺430-440之間。冇錯。嗱，咁一般人嚟講咧。就都已經有300多了其實，咁即係因為佢計分咧，就因為每一我唔能夠喺呢度分析每一個人啦，因為每一個 applicant 咧嘅申請者佢個 profile 都唔同，咁當然睇你嘅包括你嘅年齡啦，你嘅 education 你嘅教育嘅背景啦，讀咗幾多書啦，你嘅配偶有幾多工作經驗同埋讀咗幾多書啦，你配偶嘅年景啦，有冇子女啦，咁呢啲全部同埋你嘅之前做過啲乜嘢啦，呢啲全部咧所有咧都係會影響你計分多與少嘅因素嘅。咁雖然我唔能夠估計，因為我冇即係冇一個具體嘅一個人喺我面前，我哋能夠幫你計。但係普遍嚟講，如果你係以一個只係以一個 owner operator， 即係話簡單只係一個以一個普通店員嘅 manager 嚟講咧，你已經咧 guarantee 攞到50分，即係保障你一定做咗呢個計劃，你攞到50分。咁你試諗下，如果你只係就算再攞到50分嘅話，你是不是大大已經增加了你成功申請去做加拿大入籍的機會呢？非常增加，是不是？還有一件事呢，就是他因為他如果大家上網看過，他是說500或者200分的，而500分呢就是一個店主的那個層面， 250-200嘛，其實是 不是，是50-200， 是 50分就是一個店主那個 level。但是如果你能夠證明到自己是一個 executive， 即是話咧係一個高層管理，而你 previously 如果你的你的背景啦，喺你的原居地咧，你曾經亦都已經係做過相關的職位或者個管理層個 level 去到 executive， 即係高級管理層的話咧，咁咧又另一回事啦。咁但係我哋首先唔講200分啦，我當唔係人人都攞到200分。如果我哋只係攞到50分，咁對於好多申請者又有興趣入籍加拿大嚟講咧，我覺得呢一個方法咧又真係唔錯喎，係咪咁話？ 係。 應該是一個挺好的方法，至少boost咗你嗰啲分數，令到你可以 增加你嘅成功率。 成功率 啦，其實冇錯啦。 係啦，咁啊，其實都時間差唔多啦，快到喂，你都講得非常之好嘅 ，actually。咁樣咧就咁啊，當然啦，呢一節咧，我哋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之後咧，仲會有啲 after thought 噶噃。 今期你地移民环节的资料由加拿大沃尔玛旗下健康快餐 Drinky Cafe Inc. 及驻香港分公司 Drinky Hong Kong Holdings 提供。想进一步查询我们提供的移民加拿大服务，请上 drinky.com 或者电邮 info@drinky.com 联络。 好啦，离地新闻去到最后一部分啦，咁样咧，我哋当然咧就要讲翻少少 local 少少嘅嘢啦。咁啊，我哋去呢个本拿比。which is 咧就喺呢個温哥華市外嘅啫，就隔條街嘅啫。咁啊，有一個選區叫本拿比南選區，人口有110,000，環接38%，歐西人接32%，南亞8.4%。咁上一次當選係個 NDP 嚟嘅，佢後嚟咧就走去做呢個温哥華市長，咁就辭咗職，於是空咗個位出嚟。咁啊，跟住梗係各黨梗係諗，即係 爭慘死啦佢。 係啦，唔使講啦，咁樣咧。嗱，當然啦，三個候選人入面最出名嘅當然就係 NDP 嗰個黨領啦，就叫早面成 John Mitchell， 我哋之前都深敲講過佢噶啦。咁樣咧就，但係咧今次個重點唔係佢，因為佢其實點解選本拿比南咧？因為佢要入國會啊，佢一路都冇入國會，冇入國會。 佢要上位啊！佢要上位。 咁啊，但係今次個主角唔係佢，而係另一個黨嘅聯邦自由黨嘅候選人，佢叫黃小寶。 變咗詹美星就係受害者啦。係 啦，詹美星係受害者啦，咁樣樣。咁啊，1月12日，即係呢個月十二號咧，佢喺微信嘅朋友圈咧就貼咗一篇文章。咁啊，其實原本係一個邀請函嚟嘅，邀請佢哋咧就第二日咧就去佢嘅競選辦事處開張儀式。咁啊，咁喎，嗰篇嘢，佢話本次競選勝選機會百年難遇。華人選票超過20,000，選票比例佔40%。若可提高投票率，作為選區本次唯一華裔參選人，攞到16,000張選票就可以勝選，完全可以左右選情，成為歷史成就者。好誇張 ，OK。 哇！ 本次競選啊，我的終極對決對象是 NDP 對手印裔新格，即係詹米星啦。打敗 NDP 爭取拿下國會議席，結果咧多倫多星報咧就攞到呢篇嘢，咁啊攞嚟刊登啦，話佢打逐類牌喎。跟住咧佢第二日咧就要道歉啦，隔咗一段時間咧佢仲要被辭職添，聽講咧係黨內咧係要求佢辭職，咁佢辭職啦咁嘅樣。 辭職唔係問題嘅，其實辭職 OK 嘅。 係啊，咁啊其實你覺得點啊？你聽完嗰篇嘢？ 我初初反應，我都係13日先見到呢篇文章，即係呢啲報導啦，因為星報啦嚇。 OK。 跟住我話冇問題㗎，辭職冇問題㗎喎，做錯嘢辭職正常㗎。但係問題可以好似我哋阿福特哥哥咁㗎嘛，企出嚟㗎嘛，係咪先？但係俾人篤完背脊，佢又要好似 step down 啦。係 啊。 啊，即係打到張民族牌咁陽，咁其實我又覺得唔需要咁陽咯。有時啲嘢， 因為其實有啲嘢咧，私下同你講冇乜所謂，即係我同 甚至唔講出嚟，慢慢傳出去，你有多少少時間 係咯，即係 鋪埋 OK 嘅。 你 package 個 message 咧，有時都可以，但係其實個問題，你而家講到明，我係華裔，唔該華裔支持我咁樣樣。嗱，喺加拿大呢個多元族裔社會咧。是一個幾敏感的一樣嘢嚟嘅，跟住啲人就會覺得，咦？你 咁我唔係華人，咁係咪唔投佢好？跟住佢又唔服務我咧？ 係咯 ，exactly 嚇。咁我安省我都係華人喎，咁佢當選，我唔係好搖佢咁祝福佢當選，咁佢當選之後佢又服務埋我咧？ 誒，諗多咗啦。佢其實出咗事之後，其實佢係有道歉嘅，即係佢係。知道出了事，即係呢啲喺香港就叫做關公啦， 關公災難啦。 咁其實佢有啲乜嘢事，佢一萬步講，佢可以獨立選人咁出嚟嘅。即係如果佢個計劃真係要咁完善的話，亦都個所謂對手係咁明顯嘅話，但係問題有時唔需要講曬出嚟嘅，即係話公仔畫到咁出場嘅話，其實。咪出事咯！ 同埋其實老實講句啊，佢其實係 我覺得他應付關公災難真係只會請嚟更多關公咯，因為其實之後 越賣越黑啊，係 啦， 越賣越黑啊！ 即係呢個禮拜佢無端白事開記者會，跟住阿媽又出席，唔知邊個又出，阿家姐又出席，跟住阿媽忽然間又喊，咁然之後啊，跟住又話我冇我唔係 racist， 我嘅身份嚟啫。人哋其實睇你呢個 message 已經覺得你 racist 啊，即係已經係種族主義者啦。咁你再解釋？其實是已經是沒意思，你或者可以解釋為什麼你這樣 說，可以的， 但其實都很難很難很難 很難兜兜回原場的 了，很難兜的了，其實都已經 是即其實說真的，那個社區我都有很多 Auntie Uncle 或者某些華人的朋友在那邊，那其實他們都收到個 message， 他問我這個人其實我不可靠，我說 OK 的，但問題做到這樣出了事之後不知撐不撐他好啊，仲 嚇，即係其實他的應對能力是好不掂咯。咁當然其實仲有一樣問題就是我想其實環社區很多時候，尤其喺外國嘅，唔單止係加拿大嘅，即係好多外國的環社區咧，成日就覺得啊，有個華人的議員當選啊，華人之光啊， 應該要捧他上去啦， 應該捧他上台啊，媒體又會不斷咁講啊，我哋有幾多幾多個華人議員當選啦。咁啊，跟住就有篇嘢就啊，呢、這個華人當選，呢個啊攞選喎，咁嘅樣嗰只，即係好側重呢個華人呢、這、一個呢一、這個 content 咧 ，actually。 咁又係嘅，咁講真，你 都有啲人係咯。 温哥華同本拿比，你會分得出好多唔同嘅人口嘅，即係我喺嗰邊生活過，甚至有一段時間係探朋友啦。 啊， 講。國語普通話的人士和講粵語的人士的比例其實很大分別的，變成文化上是有少許差異的，所以他出了這個 message， 其實見到這個 message 或者投他的人可能只是講普通話的比較多咯，即是你說講粵語的會投他的人可能會少一點，相對因為他們政治的敏感度比較低，你明白嗎？變成 他好像怕今次不行，他好像列即是柯城報公他說要兩萬票，但是四成選舉，即是咁樣即係佢報曬啲數字出嚟咯，變咗好陽啊！佢唔報數字都仲好少少。你如果個計劃長啲嘅話，慢慢滲透其實係 OK 嘅。 嚇、啊！即係其實喺某程度上，即係其實佢嘅政治智慧咧，的而且確係有少少值得商榷。即係 plan 得唔夠好咯。 即係不怕神一般嘅對手，只怕豬一般的隊友咯，係嘛？ 啱啦，啱啦，啱！只可以咁形容佢咯，真係。 嚇、啊！咁佢今次就真係。即係至於佢之後，佢會唔會又會以獨立人士身份選？自由黨又會唔會有啲嘢講咁咧？其實自由黨已經換咗候選人㗎啦，已經一個叫李燦明嘅人，星期六已經宣布就會任命佢出選。 華人嚟嘅， 都係華人。不過呢個經驗好多。 啊，咁應該會好少少。 呢個響卑斯省議會係做過副議長，如果冇記錯， 咁都有少少工作經驗。啊、 即係佢叫做有工作經驗，佢叻唔叻另一回事啦。我諗温哥華嗰邊嘅人對佢應該會認識得深過我哋添啦。 印象應該會好啲啩？ 應該好啲嘅，係啦。好啦，今日離地新聞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如果大家對我哋呢個禮拜嘅討論有進一步嘅意見咧，可以喺 Facebook 搜尋離地 news L A Y D A Y N E W S 一個字就揾到我哋個 page 噶啦。我哋呢個節目每逢星期四香港時間晚上6:30到7:30，或者多倫多時間早上5:30到6:30咧，喺城寨網上直播，詳情可以到星寨.hk 查詢噶。呢期離地新聞係2019年1月23日多倫多時間晚上8:00，即係香港時間1月24日早上7:00錄影㗎。下星期再見，拜拜。